我嘅叫做即係提醒啦， 係 啦嚇。其實就係主要係俾佢哋嘅師生嘅，就係話即係堅尼地城啊，同埋鄰近嘅地方咧，或者有機會咧出現大型嘅新冠病毒嘅感染群組啦。咁所以就呼籲咧教職員同埋學生咧，今個星期之內咧唔好喺嗰區食飯或者係進行咧任何除口罩嘅活動嘅。咁啊嗱，呢一個嘅聲明咧，亦都引起咗關注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區內食肆就話啊，佢出咗聲明之後咧，就喺區內咧嘅食店嘅生意咧就少咗，即係都唔少嘅。咁亦都有啲人話啊，點解即係呢個廣大要出一個嘅聲明咧？咁樣咁廣大醫學院咧亦都話，即係其實佢哋出呢個嘅聲明嘅時候咧，亦都是有跟政府那里就是沟通过的。那么大家又怎么看今次的事件呢？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872311跟我们倾倾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就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的。曾其恩医生你好。 是曾医生。 你好你好。 嗱，不如首先请教一下有关于西环村个情况啦。咁而家五座公屋入面呢，其实都即係好几栋呢都揾到有个案嘅。咁其中西苑台嘅暂时嚟讲个个案呢就比较累计比较多啦，有成即係22宗啦咁样。咁而政府围封呢个决定呢，就係、由污水检测嘅样本揾到嘅病毒量偏高呢而做出嘅。其实我想问，即係喺呢一度咧，我哋应该点睇？即系病毒量高同揾到嗰个个案嘅之间嘅关系咧？咁究竟即系污水嘅病毒量高同揾到嘅个案嘅数目有冇一个直接嘅连带性嘅咧？ 系啊，我谂其实我哋经过咁多波嘅疫情咧，其实喺污水样板去监测住每个区嘅疑似个案咧，出现咧，咁其实都不是一些新鮮的事來的。但是問題就是說，污水樣板當中的病毒量去到某一個水平的時候，是代表就是真實你會找到多少人呢？其實就沒有一個確切的關聯性。那個意思就是說，就是譬如你的病毒量是100萬，是不是代表你就會找到20個人士呢？那這部分我相信就未必有。因為其實你的污水樣板都要看回，即係究竟即係係嗰二十個人啦，定還是係嗰十個人？只不過佢頻密地要去即係洗手間去大解，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嗰個數量咧，其實就未必能夠即係話俾我哋聽確切係有幾多人，但係有參考作用。因為咧，如果佢喺一個短時間之內突然間嗰個以倍數式上升咧，咁其實咧就即係話代表嗰度係有人係感染啦。咁因為過去佢係應該係定時定候都會抽驗呢個樣板嘅喺各區。咁所以然後我哋先至會有呢啲咁嘅數據可以一路一路咁監察，繼而咧去早啲知悉啊每個區個情況係點樣。咁我覺得呢個做法唔係淨係香港獨有嘅，其實世界各地咧都有類似咁嘅做法係做緊嘅，咁我覺得係有一個參考作用，係俾衞生防護中心喺跟住落嚟做，譬如一啲圍封強檢啊，即係或者特定嘅檢測項目嗰方面咧，係即係可以跟進得好啲。 咁你覺得你即係認為咧，今後呢種咁樣嘅搜集呢個污水樣本應該係繼續做落去嘅？ 哦，係啊，應該要一路繼續做落去。 不過曾其恩，其實有一樣都會引起大家的關注的，因為呢即係污水的檢測呢就是由政府啦同埋港大嗰度呢即係合作去到做㗎啦咁樣。咁其實呢尋日港大醫學院呢就發咗一個嘅即係聲明啊，係早於即係政府公布話要圍封西環村之前呢就已經做咗一個聲明，就係、呼籲佢哋醫學院嘅即係師生呢就避免去嗰區度用膳嘅咁樣。咁亦都话即係叫佢哋呢避免参加呢任何需要除下口罩嘅活动啦。咁当然呢，其实佢哋今日亦都有出返一个嘅声明呢，就解释返个情况啦，亦都话係因为即係佢哋医学生或者係医学院嘅人员呢都有机会係进入返啲医疗嘅设施啦。咁所以亦都係即係避免呢可能将一啲嘅病毒带返入去个医疗 設施嗰度啦。咁同埋亦都有講到，即係譬如發咗個聲明之前咧，亦都係得到政府嘅同意嘅。咁所以佢哋就話呢個係即係呼籲師生唔好去堅尼地城一帶用膳咧，係屬於負責任嘅做法。咁但係你又點樣去評議或者係評論咧？嗱，如果係因為港大醫學院發表咗呢一個嘅聲明嘅時候，其實同樣對於當區嘅居民嚟講，個參考價值又會喺邊度咧？ 嗱，首先我又要代即係港大醫學院嗰度咧，去即係講翻一句公道話。嗱，其實佢依個咁嘅即係內部嘅信息咧，係俾內部嘅同事嘅啫。就唔係俾公眾嘅。咁但係問題咧，就有啲好心人咧，就將呢樣嘢咧發放出去。 冇錯。 跟住第二咧，就俾咗即係譬如傳媒都知道。嗱，其實你問我較為好啲嘅做法咧，其實就係應該政府咧。如果得知到西環區係有咁嘅情況咧，應該係喺時間上咧，應該係由政府發放先嘅。咁但係咧，我又唔明點解即係政府唔可以行早一步，咁避免咗咧港大醫學院行即係去到一個咁尷尬嘅位置。嗱，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港大醫學院係出於一番好意俾佢哋嘅師生們嘅啫。 冇錯。 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內部嘅。即係佢哋嘅渠道去溝通，我覺得就冇問題嘅。但係問題當中有人將呢個信息係發放咗出去，啊，讓其他社會公眾知，咁呢個唔係佢預計之內嘅。咁我覺得應該係咁睇。 咁但係對於公眾嚟講，即係都需唔需要參考一下？特別係區內嘅居民，需要參考一下咧？ 依個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政府有關方面喺呢一次事件應該要。有一啲比較好啲嘅即係資訊發放，即係同埋一個合時嘅發放，就即係係啦，即係反而呢個係咁啦。因為如果你話港大醫學院同政府即係有溝通上，咁政府中人其實係咪應該即係不如我去發放咗先啦咁樣？咁呢個可能會係較為理想啲嘅安排咯。我自己覺得 係。照你所知，港大佢哋以前有冇就呢一類咁嘅情況？發布內部嘅通知俾其他俾佢哋嗰啲人士，即係自己師生啊嗰啲有冇嘅咧？ 嗱，依個我唔清楚， 唔清楚。 曾健恩啊，另外亦都想請問埋咧，就係、是、上環星月樓嗰個情況啊。因為而家累計咧就暫時咧係揾到30個個案啦，涉及到29個食客啦，同埋一名嘅職員啦。咁而佢哋咧都係喺5月7號嘅夜晚咧喺嗰個嘅食肆嗰度出現嘅。咁當然政府亦都話即係都仲喺度更新緊咧一啲嘅個案嘅情況啦。咁但係呢次嘅爆發，你覺得對於我哋？譬如是说即是放宽了社交距离措施之后呢有没有什么的启示或者有没有什么的影响呢我们需不需要因而做一些调节呢 这个牵涉到都几复杂的东西的因为即是我们去食肆吃饭呢其实不是想住中招的。即是我想我们要明白这个 point 先。咁但是当然啦即是有些社会的人士都会觉得你打齐针就我们现在要服常咁应该就不要理咁多啦是不是食肆的也觉得即是不要再做生意啦咁你咁样发放一些咁嘅信息可能会影响咗对佢哋生意啦。咁但係問題，政府就要有一個 standpoint 就係究竟你而家見到有一啲咁嘅事件發生，你個態度係點啦？容許佢哋繼續咁樣做啊，定還是係你都會即係有一啲方案係去處理咧？定還是係都係淨係靠打針啦，打針啦，打針，打針其實最終個目的係希望減少死亡率同埋併發症啦。減少醫療系統的負擔啦。咁但係問題，你都要，你亦同樣地讓市民知道，就係打齊針嘅時候，唔係話一定係 100% 係免受感染嘅。咁呢樣嘢你亦要好清晰咁樣話俾市民聽，你有咁嘅風險，你除低口罩嘅時候就會有呢個風險。咁呢個就由市民自己去決定去唔去出入呢啲嘅場所啦。 即係做一個信息嘅發放。多謝曬你啊，曾其恩醫生， 唔該 曬，係唔該你。曾其恩醫生咧係醫學會嘅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

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开始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挤塞，龙尾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提一提大家，部分地区而家有雨和雨势都几大，各位要小心驾驶，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的士咧，嚟紧七月十七号起，落期收费加三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主席袁扬威： 我觉得就迟来的春天，五年里面咧就冇加过价，叫嗰啲车主同埋个司机大佬咧点样去生存咧？ 张生你好， 多三蚊，你觉得我哋会收到多咗咩？我当你一晚十二个钟头做二十支旗，咪多六蚊。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一八七二三一嘅，而家嘅时间咧系晏昼嘅五点三十七分，而家温度系摄氏二十六度，相对湿度咧89%，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晚嘅七点钟嘅。嗱，关伟，我哋刚才咧亦都同嘉宾阿曾其恩医生咧倾到啦，寻日咧港大嘅医学院啊对佢嘅师生所作出嘅一个嘅呼吁啦。嗱，其实咧港大医学院今朝早佢亦都即系发表。咗一个嘅声明嘅，咁佢哋就话咧系由于咧该区最新嘅新冠病毒嘅污水检测结果咧，病毒量咧比最近嘅平均数值咧高超过100倍到1000倍，咁所以佢哋系攞到政府嘅同意之后咧，先至做出呢个紧急嘅通知。对于因此咧而被指引起地区恐慌咧做法惹来争议咧，佢哋就话深表遗憾。而佢哋都话啦，即系佢哋嘅医学院嘅发言人亦都话啦。做呢个紧急通知咧，系希望咧师生喺中午用膳之前咧收到个信息，就避免咧去到嗰区度食饭，以免咧有机会将病毒咧带翻医院同埋其他嘅医疗设施，危害咧包括病人。的使用者咁样嘅，咁因为咧医学院大部分嘅师生啦，每日咧都有机会咧系出入医院啦，同埋医疗设施咧工作同埋学习嘅。嗱，其实咧即系我哋譬如睇翻啦，即系港大嘅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啊袁国勇啦，佢亦都话啦，即系佢就话即系呢个其实都系想呼吁啲师生咧，即系谨慎啲啫，就系啦吓，因为医学院嘅师生要经常进出医院啦，就唔想感染病人，提醒师生系要小心。但系佢亦都同意咧个做法咧系值得商榷嘅。咁头先啊，曾其恩亦都话，即系本来依系俾内部参考啦，但系就留咗出去，即系俾其他人啦。咁但系我哋应该点睇？即系当个社区接受到呢啲信息嘅时候，嗰个嘅反应咧，其实今次会唔会真系有一啲嘅？过敏的存在呢， 我的感觉就觉得双方面都有过敏，即是医学院那边其实我们的疫情都发生了，现在都讲了两年多了，即是发生了那么长时间，他们今次发现西环这里或者坚尼地城这里特别可能叫那个 污水 的病毒量高，他们突然间紧张起上来，就其实他通知内部的同事作出反应理论上是没错的，但可能 又是有人惡作劇咧，將呢個消息啊傳開去咧，令到件事咧 係 啦，啊咁啊就仲更加搞大咗。咁而個社會本身，即係包括嗰啲可能啲食肆或者當地嗰啲居民，又覺得你咁樣做係咪即係標籤我哋咧？或者食肆嗰啲佢又擔心，因為咁冇咗生意啊，因為你個個都唔嚟食，甚至乎外邊啲人都唔嚟嘅時候，咁佢就好麻煩啦。咁即係變咗兩方面都有個反應過敏，就出現咗今次呢個爭議，我諗。 不過可能如果根據港大嘅講法咧，其實佢哋都同出邊有啲唔同嘅，因為最主要就係佢哋經常會出入一啲醫療嘅設施啊嘛。咁呢個亦都會係擔心影響到病人啦。咁但係大家點睇咧？因為譬如以往亦都有一啲嘅大廈咧污水嘅樣本檢測到陽性啦，咁而要進行一啲嘅強檢行動啦。咁但係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即係今次港大呢個呼籲所引起嘅一啲嘅社區反應？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的。不过我们先休息一阵，休息之后我们又想讲一讲一个屯门医院调转了遗体的个案，因为在这个个案当中就涉及到调乱了遗体，而其中一个遗体即发现调乱了的时候，其中一个遗体已经是送了去火化了。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讲一个比较难读嘅英文名，叫做 Elizabeth，Elizabeth，E-L-I-Z-A-B-E-T-H。Elizabeth 四个音节，第一件事要留意重音喺个第二个音节，所以。Liz 咧系要读得响少少嘅 ，Elizabeth 前面系轻啲嘅 e， 跟住 Eliz。第二件事要留意系 Z 音嚟嘅 ，Eliz 啊，跟住我唔需要读 Beth 嘅，系 Beth 就可以啦 ，Elizabeth 后面 th，OK， 所以加埋咧其实都几多难读嘅元素嘅，所以读得麻麻地系都几正常。One more time, Elizabeth, 慢慢来个 Elizabeth. Example sentence, my name is Elizabeth. 好了，男仔名 Isaac, 中间是 Z 音，留意后面，我唔好读 Isaac 啦 ，Isaac 就可以了 ，Isaac, 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关伟啊，寻日咧，屯门医院所公布咧，一个即系调乱咗遗体啦，然之后涉及到错误火化嘅事件咧，系牵涉到两位系嘅男死者，就分别系83同埋84岁嘅男死者啦。咁就话因为喺前日啊，即系11号啦，咁就应该系两个死者嘅家属咧，就系接。朝早接近同一个时段咧，去到办理认领遗体嘅手续嘅。咁其中一具嘅遗体咧，原定喺医院嘅告别礼仪室咧，做咗个简单嘅仪式之后咧，就直接咧运去火化。而另一具遗体咧，就应该送去咧殡仪馆嘅。咁但系跟住咧，殓房嘅职员咧就收到通知咧，话殡仪馆嘅遗体咧就唔系原定嗰具嘅遗体，即系话咧本身喺殡仪馆嗰具咧就应该系喺医院度做告别直接火化嗰句，咁即系就调转咗啦。咁而嗰阵时咧，其实已经另外嗰具遗体咧就已经系火化咗啦。咁样嗱，咁屯门医院咧而家就展开一个调查啦，成立一个根源分析委员会咧去调查事件同埋检视咧遗体嘅处理程序嘅。涉及到嘅四名殓房职员咧已经系被停止咗執行相关嘅职务，而医院咧亦都向两个嘅家属咧。是致歉啦。咁而今朝早啦，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话啦，非常关注事件。 件啊，亦都话咧个事件咧系同疫情无关，可能系涉及到人为问题。头先咧喺疫情记者会啦，咁啊医管局嘅何婉霞医生咧亦都被类似问到呢一个问题啦。咁但系由于佢就话即系个记者会主要系讲疫情嘅，就唔系讲屯门医院嘅今次嘅事件。但系佢后屘亦都有透露到咧，其实两具嘅遗体咧，一个咧就系一位新冠嘅康复者嚟嘅，而另一具遗体咧就唔系一个新冠病人，即系话其实两具咧都系一类嘅遗体嚟嘅。咁呢个就同即系之前咧外间估计咧，会唔会系因为涉及到新冠病人而佢要进行一啲即系双重嘅包裹或者系封关嘅程序咧，就似乎唔系咁嘅原因。 冇错。咁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系佢哋两个都系男性嘅死者。就另外兩個嘅年紀都好相若嘅，咁呢度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係導致到搞亂咗嗰個問題啦。咁當然雖然政府話同疫情冇關係，但係我相信咧近期因為好多死亡事件咧，令到無論殮房啊或者殯儀館咧，佢哋要搞呢啲所謂嘅殯葬嗰啲嘢都係嗰啲事件比較多，咁所以呢個咧我相信。無論是殯儀館或者是殮房那裡的職員，應該他們的工作壓力是比以前或者未有疫情之前應該是大很多的。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你点睇今次嘅事件呢？如果我哋即係數返过往呢，公众殓房啊，同埋医院咧调转咗遗体咧，亦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嘅，都有发生过嘅。咁啊，当然即系喺好多年前咧，政府亦都成立过一啲嘅委员会去检讨流程啦。医管局咧亦都喺遗体嘅认领上面咧，亦都引入咗譬如一啲嘅手带啊，做咗其他嘅流程嘅。咁但系对于今次事件，你又点睇呢？电话号码1872311都要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一位系殡仪社企一切从简嘅创办人伍桂麟喺度噶，伍桂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 伍桂麟啊，可唔可以不如都先同我哋去介绍一下啦，喺院出啊，即系医院度直接出殡咧，嗰个流程上面咧，其实究竟系点样嘅？即系嗰个遗体交咗俾个家属，佢做紧嗰个追思仪式嘅时候，系咪已经系殓房职员佢嘅工作就已经系完成咗嘅咧？ 其實呢喺今次話一個調亂事件啦，咁頭先啱啱主持都有提過，以前醫院都有類似嘅情況發生嘅，咁所以嗰陣時已經係喺遺體，無論佢嘅手帶啊，或者喺一啲佢哋門口裏面有一啲掃描器啦，其實就係以防個遺體呢就有機會係調錯呢就離開咗殮房。咁但今次呢會見到係其實係喺醫院院出做處理嘅遺體呢，就同可能我直接將遺體即係由殮房送去殯儀館，咁因為去到殯儀館呢，其實一定會幫先人再換衫啊，睇返個手帶啊，或者真係要幫佢去即係再即係可能簽養之前，咁屋企人可能都會再望一望啊，咁嗰度已經係變咗再多啲機會呢，令到我哋再睇真啲究竟係咪。咁但係當如果嗰個遺體其中一個係叫染疫嘅康復者啦，咁其實而家都會見到原本呢佢哋係有一部分嘅遺體呢，我哋好多時呢做殯儀呢見到佢原本呢佢嘅死因呢係寫咗個即係叫表格18個死因醫學證明書，係寫咗係關呢、這個即係 COVID-19 事嘅。咁但因為可能佢係染疫過，但係佢好翻，或者佢臨死之前或者過咗身之後去測翻陰性咧，或者甚至乎我哋見到有啲個案係屋企人見到黃牌投訴翻轉頭係可以轉翻做藍牌咁，因為佢已經康復咗嘛，佢唔係直接關個死因係 COVID-19 事啊嘛，咁所以呢度有時咧會令到即係其實就算佢喺醫院院出，我哋想象到咧院出應該會比殯儀館咧去參與儀式嘅家屬係少啲，咁所以望遺體嘅家屬又會少咗啦，同埋如果佢係曾經係中過。是染疫過的，其實呢心理關口上我想講呢，其實啲屋企人都未必好大膽會行埋去睇真啲嘅，如果知道佢係。咁加上呢，如果嗰個遺體可能真係冇乜親人喎，可能得一兩個或者幾個。或者佢哋個樣可能就算佢話年齡差唔多，其實個樣應該都係點都有分別嘅。咁但係當如果嗰、那個例如可能醫院冷藏，我哋之前都聽過啲新聞話啊，如果個冷藏係冷藏得唔好嘅，或者個遺體真係擺得太耐，跟住先至去出殯。咁如果個遺體真係有變異，例如佢係 變黑啊，或者發毛啊，其實就算屋企人想睇真啲咧，都未必真係可以俾佢睇得咁真咯。咁何況咧？前面認屍嘅時候，第一關其實冇問題嘅。其實殮房職員應該喺前面嗰度把關係好好嘅。咁只係推到出去去真係做儀式嘅時候，其實未必會喺嗰度嘅職員咧會再對手帶。而我想講呢個職員咧就唔係殮房職員，而係嗰個係五工，即係嗰個係殯儀公司職員。咁所以加上其實疫情期間咧，原本可能呢啲例如幫遺體要換衫啊、入殮嘅時候嗰間房間咧。其實正常係應該係例如一個遺體，就跟住有一個殯儀公司嘅人喺度就準備緊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實在係雖然而家叫回落咗，但係都多仍然係好多人過身要做呢啲儀式啦。咁呢啲房間當如果唔係再係一具遺體一間公司去處理，而咁啱兩間公司自己之間會唔會有其中一間先搞錯咗？咁而另一個可能五公，可能佢去做嘅時候咧，因為佢唔認識先人噶嘛，或者喺啱啱家人係同殮房文職嘅職員去對文件認遺體嘅時候，如果五公如果唔在場咧，咁其實你話個責任未必係喺另外帶走咗去殯儀館嗰個五公嗰個團隊度。咁所以咧，我諗呢個其實係喺我可以話咧你係一個間接關疫症而出現嘅問題，而呢個亦都未必係同我哋以前恆常做殯儀嘅時候會出現嘅個案咯。 所以即係喺度就想都再搞翻清楚，即係遠出嗰個流程啦。遠出就你要家屬咧，首先要同個殮房嘅職員嗰度咧做一個認領嘅手續啦。咁應該嗰度咧就會對咗文件啦，同埋應該都會係望咗嗰個先人嘅遺體咧一次，確認係你自己嘅親人，然之後佢先至攞噶嘛。咁然之後跟住殮房職員佢哋本身亦都應該要對翻啲手帶啦，同埋而家係有一啲即係類似。应该类似巴曲即系嗰类嘅嘢噶嘛，应该对晒对埋证明文件，咁然之后先至系交出嚟嘅，咁跟住就应该系交俾嗰、那个五公咧去到负责推出去嗰、那个礼仪堂个前厅嗰度，就俾啲家人咧进行个告别仪式噶啦，即系话咧，如果系咁讲嘅话，其实系即系当佢推咗出嚟个殡仪厅嘅时候。就應該係唔牽涉到醫院嘅殮房嘅職員事，而係應該可能係個五公佢哋跟住就係直接去處理往下嘅流程，包括係進行完儀式之後，最後咧將個棺封咗，送上靈車咁樣嘅程序，係咪咁樣理解啊？ 所以咧喺今次話好快脆有四名殮房職員嘛停職咧，其實你話佢哋係咪？有大責任呢，其實因為佢哋已經將遺體推咗去相關嘅房間去交俾即係殯儀公司嘅職員。咁但係當然殯儀公司呢以前可能做法就一間房真係有一個遺體。咁所以我只可以話可能中間係有機會呢溝通裏面呢係不足啦。或者係因為實在而家頭先啱啱即係主持其中都有講過，其實而家咁多人過身呢佢哋都好大壓力啦，或者流程上好趕急啦。尤其是醫院殮房朝早是特別多人是出殯或者遺體要送去殯儀館，咁而當多咗人過身，而殮房自己嘅資源唔夠啦，房間空間唔夠啦，或者可能甚至乎我先提過，如果冷藏都唔夠嘅，個遺體本身都唔容易認嘅。就算佢之後個五公幫佢著好衫或者化咗妝，其實可能化極咧都唔會再似噶啦，因為個遺體個樣已經唔係好似最初咁樣咧。咁所以我覺得係會有唔同嘅偶然因素發生嘅。咁但可能係就係亦都證明咗，其實喺醫院可能個殮房裏面嘅設施啊老齡化，再加一個疫症嘅衝擊底下，其實係本身管理上俾呢度嘅資源係不足咯。咁所以係咪好關前線嘅員工或者殯儀公司嘅前線職員事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再去研究一下嘅。 咁如果將來調查發現同嗰個殮房嘅職員冇關係，咁但係係呢個殯儀館啲人可能推嘅時候搞錯咗，咁佢哋冇個責任喺度要為呢件事負責嘅，即係如果係外邊嗰啲唔係殮房啲職員，係咪啊？ 因為可能喺遺體送到去換衫入殮嘅房間咧，咁五公如果佢唔識先人啦，佢冇喺前邊對文件嘅時候參與去認屍啦，咁所以佢之後再做嘅時候咧，我只可以話喺換衫嘅過程咧，如果佢 行多即係做多步，其實佢可以對手帶。咁我覺得呢個係真嘅。咁但係行上其實做法上，佢哋係冇預計到前面已經對好曬嘅時候，反而去到佢嗰度會有問題。咁而呢個係一個即係可能係一個好罕見嘅意外嘅發生咧。咁只係可能第二日喺制度上，如果要加強呢個嘅做法係會好啲咧。咁可能係第日係入去營屍嘅時候咧，可能其中一個參與嘅五工都要入去同家屬，例如家屬確定咗係呢個樣啦，咁佢之後換衫嘅時候，佢咪會知道同一個人咯。或者可能除咗遺體裏面要有嗰個手帶之外，其實佢嗰、那個絲袋其實咧係需要有翻個標籤啦，甚至乎佢喺個絲袋上面都有多個名，咁其實咪會有雙重嘅保障咯。咁所以咧喺一個疫症期間出現咧，係會有好多即係唔尋常嘅事情發生嘅時候係要應對嘅。不過如果要再改善多啲，我覺得呢啲嘅措施咧如果再做咗，或者甚至乎頭先我提過冷藏，可能佢嘅温度真係可以保持到喺二三度，咁就算有啲先人咧嘅遺體擺耐咗，咁因為有啲情況可能係屋企人可能染疫啊，或者有啲係要等外地嘅親友嚟啊，甚至乎可能係真係其實我唔可以否認係有人係會想擲日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令到就算遺體有少少或者甚至乎更多嘅樣子唔同咗咧，起碼有前面一啲係制度上已經保護咗，而唔會有後面一啲即係外來因素影響咗咯。 啊，不過伍桂倫啊，頭先你提到一點咧，會唔會即係第二時醫院嗰個殮房嘅空間咧，這個都可能係要一個即係著手嘅地方啊！即係如果佢個空間係可以開闊啲，避免大家喺同一個空間有兩個嘅即係遺體是要處理的時候，會不會都某程度上可以防止到這樣的出錯機會呢？ 我想在殮房呢原本設計上呢預計的吞吐量呢，其實疫症未來之前呢已經是超越了它承受量的了。所以以前未有疫症呢， 你都會聽到說例如冬天旺季死亡旺季的時候呢，醫院的殮房呢它本身每一格都是不止擺一個遺體的。何況是之前我們由一日可能開百三至百五個火化爐到疫症期間去開到超過300個火化爐一日呢，那這個都是見到是有啲基礎設施係要由公眾殮房啊，或者醫院殮房嗰啲都要有改善咯。 好多謝曬你伍桂倫，唔該曬你，麻煩曬嚇，再見。啊，伍桂倫咧係殯儀社企一切重簡嘅創辦人嘅。啊，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梁先生，梁生你好。 我想講咧，我媽媽過咗身咧幾個鐘頭後，我喺醫院個殮房認佢嘅時候咧，我都已經認唔到佢個樣嘅。其实即系捞乱尸体咧，真唔怪得边个噶。几个钟头后已经唔同晒样，啲灯光啊，因为佢合埋眼啊嘛，个人啊暗咗啊咁啊。系我到而家都觉得我有冇认错，我自己都唔知啊。因为佢97岁啦，已经好老啦。 系吓，呢个 冇嘢，我即系讲，我想讲俾你听，有啲咁嘅。 是好啊，你嘅多谢晒啊梁先生嘅电话。我諗梁先生头先讲嗰个都系一个情况啦，因为始终你人过世之后呢嗰个身体都会有啲变化嘅。係啦，咁同埋另外如果你譬如再进一步啦，你譬如去到要化妆啊或者换衫啊咁样呢，其实可能亦都会再有啲嘅变化啦。咁当然头先伍桂倫讲到如果个遺體比较较迟认领嘅时候，会唔会亦都因为另外嘅一啲嘅身体上嘅生理上嘅变化而令到个遺體个样子更加难认到咧？呢个都可能系另一个问题。 冇 错。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其实今次事件对于个家人嚟讲咧，都系一个二次伤害嚟嘅。 冇错。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可能就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有啲家人可能真系对于再望清咗个嗰、那個死者嗰個遺體嘅時候咧，係未必想咁做嘅，都有影響。 係啊，屯門醫院就成立咗個根源委員會調查今次事件嘅，咁啊睇下佢哋最後幾時會有結果。有6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湾仔道老智道去告士打道方向近湾仔运动场嘅意外已经清场，封路已经重开啦。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仲长咗，排到去入境事务学院。另外，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龙日村。 隧道方面，控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天宇路话请各位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恒生中国企业68.9升2.3，快手67.8升5.25，京东集团199.6升7.6，盈富基金20元升5.3，友邦保险73.25升8，比亚迪股份237.2升11.4，长城汽车11.1升1.23。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脑动科技、旷日国际、Benson Machinery、创星控股和信明生命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是 BC 科技集团、金澳国际、未来世界控股、中国煤层气和泰达生物。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8.91，瑞士法郎是1，加元1.30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港金系报17,070，比上日收市跌咗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7.4美元，卖出价1,818.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系东隧嘅港岛入口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东行嘅龙尾过咗柯达大厦。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上东区走廊龙尾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嘅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嘅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近住隧道口一带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坪石一段桥面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嘅交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喺沙田方向咧，而家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星座寺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嗰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三圣。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日村。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爷爷唔准锡佢，要锡晒我。 食啖水烟打卡先。 老婆仔，你话以后净系锡我嘅？ 成日话要锡自己多啲，我要戒烟。 等我米点，我话你知，所有吸烟产品通通有害，记住乜烟都米点。想戒烟，不如多做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只要有决心，一定戒得啦！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啊，锡人锡自己，咪锡支烟。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食环署计划要求食店确保外送服务承办商送递的食物保存在适当的安全温度。稻苗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 交了给外卖平台之后的事呢，我们是无法确保的。 外送员文先生： 即是保冰会不会拎两三个外卖带出去接不同的冷热食物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已经实施，

八万五嘅房屋啊，即系当然系公屋会多啲啦，系啦，冇错。咁即系如果真系佢嗰个时年代达到呢个目标，咁我哋仲会唔会出现呢种公屋轮候时间要等咁长咧？ 嗱，咁呢个就当然即系唔知啦，因为后尾八万五呢个嘅建屋嘅目标咧，都已经系不存在啦吓。咁但系咧，亦都咁讲嘅。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未来嗰几年啊。嗰、那個嘅公屋單位供應啦，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十年長策嗰個嘅文件啦、根據政府所講所公布嘅即係中期報告啦，其實咧就應該係喺2022-23咧，至到去31-32依十年期間咧，佢嗰、個公營房屋供應咧就會係30万个嘅单位嘅，应该系301,000嘅。咁、但系呢301,000入边咧，其实亦都系包括咗咧有21万咧系属于公屋或者六字居单位啦。咁同埋咧有91,000个咧其他嘅资助出售单位嘅。咁如果系咁讲嘅话，即系其实我哋都要睇下咧未来啊公屋嗰个嘅供应嘅比例，到底会唔会系增加咗啦？即系。同埋亦都要睇下六字居呢个政策啦，嗰个延续性啦。咁、如果系公屋嗰个嘅供应嘅比例系持续可以上升嘅时候咧，咁系咪条队就有望可以轮得快啲咧？ 咁、当然，另外有啲人咧就会话下一届嘅政府即系而家嘅后任特首咧，又提出过可以希望让一啲可以轮候嘅人咧提早入住公屋嗰个计划，系咪行得通，同埋系咪？會真係有幫助，可以減輕呢個排隊嘅時間呢？ 不過另外一個都要留意嘅，其實咧喺土地上面咧，特首即係現任嘅特首啊，林鄭月娥咧就喺2021年嘅施政報告入邊講過啦，就係未來嗰十年啊，政府咧已經揾到350公頃嘅土地，係可以提供到俾咧係大約係33万個嘅公營房屋單位，亦即係話咧係滿足到頭先我所講嘅301,000個嘅公營房屋單位咧嘅需求噶啦。嗱咁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有个心理预算，未来这些公屋单位供应是可以到位呢？反而是不是有个问题，就是究竟它分不同年期的供应数量到底是几多呢？因为呢如果我们看回之前所讲的政府所讲的数字，这33万个单位呢会有头轻尾重的情况的。大概三分一呢预计会在第一个五年期落成，余下嘅就会喺第二个嘅五年期落成，咁即係话咧，其实后边咧，嗰五年咧个供应量咧就会多咗啦，同埋佢亦都咧会係大部分位于一啲大型嘅新发展区啊、改划之后嘅公屋地啊，同埋粉岭高尔夫球场等地啦，咁嗰度咧就大概係供应到咧係20万个嘅。咁即係换言之咧，如果係咁样推论，会唔会係我哋未来即係呢头嗰五年啊个轮候期都唔会话缩短得好厉害咧？ 咁较早时咧喺呢个财政预算案公布嘅时候咧，政府就话佢哋已经揾到一啲地方咧可以系兴建1.7万个过渡嘅房屋单位。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会帮助减轻嗰条排队嘅人龙喎。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吓，公屋嘅轮候时间，你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嘅主席黄碧如嘅。黄碧如你好， 系 你好你好，阿陈小姐同埋关先生你好， 黄女士你好。 黄碧如啊，不如可唔可以先同听众去解一解咧？大家听到话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咧要6.1年咧，就都会有个印象就系一个好长嘅年期啊。其实我哋点样去理解，即系6.1年呢个嘅数字系咪即系话等于嗰个申请者一定要等超过六年先至可以有机会编配到间屋咧？ 其实呢一个数字咧就系即系会有一个即系关键嘅嗰个时期，咁我哋计数嗰个时期，等到嗰啲申请者上咗楼啦，之后就计翻佢哋由佢哋申请公屋到佢哋第一次获配屋嗰个时间嚟嘅。咁所以咧系唔同嘅时间获配嘅获配公屋单位嘅人士咧，咁有好可能咧就系嗰个 輪平均嗰、那個嗰、那個輪候時間可能就唔同啦。 嗯。 咁如果譬如話喺佢嗰段時間，佢哋申請嘅時候，咁最初佢哋係龍尾啦。咁、到佢哋去到龍頭嘅時候咧，就啱啱遇著咧嗰個公屋需求好大，咁於是乎佢哋等咗都好幾年，先至可以獲得第一次分配公屋。咁佢哋嗰個輪候時間就會長㗎啦。咁譬如話，反之嚟講，如果頭先咧都聽到主持人你哋講啦，都講咗，譬如即係我哋嗰個嚟緊嘅十年嘅建屋嗰、那個出產嗰個數量啦，係會有頭輕尾重㗎嘛。咁譬如話，而家先至開始去入表申請嘅申請人，到時佢咁上下又遇到咧係開始有好多產量嘅時候啦。咁佢係咪仲要因為跟今日尋日登即係公布嗰個 6.1 年啦，係咪代表佢一定要係 6.1 年或者長啲呢？咁就未必嘅，係要等到佢到時呢都差不多輪到去派屋，可以派到第一次，即係第一次配屋俾佢嘅時間啦，嗰陣時嗰個公屋嘅產量係多定少囉。 咁即係換句說話嚟講，有啲人可能等嘅時間未必一定係 6.1 年，可能係短啲，亦都有啲人可能是更比 6.1 年更长的。 冇错啦。咁点解亦都係譬如有陣时当然啦，你话整体呢个数字我哋好普遍咁样点样理解呢，咁都係会有一个表示，就係话公屋嗰、那个即係、就是、供不应求啦，一定係啦。咁、因为都长过我哋个目标配屋时间三年係好多啦。咁但係呢亦都如果有陣时喺呢个数目字係譬如话每一季发布嗰、那个平均嗰个轮候上公屋嘅时间嘅时候，如果有啲微调嘅话呢，有陣时就係因为你获配屋嗰班人呢，就喺嗰度即係获配屋嗰个时段获配屋嘅人士，因为佢哋等得耐。佢个时即係获配得多越多，咁然之后里面嗰啲人又等得都真係几耐嘅，咁嗰个轮候时间就会长咗㗎啦。 黄飞如，我想请问即系而家嗰个轮候时间长咧，同之前有部分嘅公屋单位咧被转作做一啲嘅隔离设施咧，有冇关啊？ 嗱，呢一样嘢咧就其实都几即系点讲咧？我哋内部知道系点样计嘅，但系解起上嚟都比较上复杂。我哋而家同公眾講啊，同你哋一般咁講，我哋都係話係獲得第一次配屋嘅時間咁樣樣嚟計數啦。咁但係咧就係、是，譬如真係上樓嗰啲申請者啦，咁又因為佢真係上樓啦，咁佢幾時會真係上樓咧？就係佢同我哋簽租約啊嘛。咁我哋簽租約嘅時間，即係譬如話我哋已經係準備簽租約噶啦。咁但係突然間，嗰啲單位就係、是、被徵用咗，譬如話做防疫或者隔離嘅用途，咁嗰個租約咪未簽到咯。咁未簽到可能會有少少即係影響嘅。 係嗱，咁想請問啦，因為頭先都有引述過，即係政府一啲嘅數字啦，未來嗰33萬個嘅單位咧，有頭輕尾重嘅之分啦，咁嘅情況咧，政府亦都有提過嘅，係咪用多啲組裝合成嘅方法咧去興建，以縮短咧嗰個建築期？其實如果係用組裝合成嘅方法去起嘅時候咧，會唔會對於整體嗰、那個頭輕尾重嘅供應情況咧，會有啲改變㗎？ 其实组装合成呢个建筑方法是一些崭新一点的建筑方法来的。房委会其实一路以来我们都有在外面用很多即是在工厂度做的那些预制组件的啦。OK, 预制组件和组装合成可能都是真的有些分别的。但是呢，就如果在适当的地盘那里是可以真的组装合成成件地摆上去，咁周圍嘅環境又配合到，我哋亦都可以用到呢個方法。咁我諗係會整體上可能都唔係話講頭重或者頭輕尾重嗰個地方啦。即係譬如喺度興建緊你已經起緊㗎啦，咁起到一半，咁我諗可能就會突然間用組裝合成啦，係咪啊？即係可能就用開嗰啲預製組件就會繼續咁用啦。咁但係譬如話嗰、那個建築嗰個都未開展嘅，未曾開始嘅，而嗰個地盤係真係可以用嗰個組裝合成啦，咁 在那個地如果用得到那種咁嘅嶄新嘅建築方法咧，咁就應該可能係會縮短咗嘅。咁呢個就唔會話係因為係後邊後五年嗰啲我哋先用，咁因為而家即係房委會都知道有呢啲方法，亦都係即係亦都係好慎重咁樣考慮下，睇下邊啲地盤適唔適合用呢啲嘢，甚至係有啲已經係將有啲地盤拎咗出嚟咧，就話係我哋試呢個方法嘅新方法。 嗯，咁你覺得後任行政長官啊李家超先生喺競選政綱嗰度提出嘅公屋提前上樓計劃呢個方法，係咪有助解決呢個公屋輪候時間縮短個幫，有冇幫助嘅咧？ 可能會有少少幫助，不過可能個幫助就係咪會好大咁？我就唔敢講啦。因為而家我哋喺公屋，譬如個建築地盤項目都大嘅話，其實我哋都係分期噶啦， 都 係一期期咁樣做，然之後喺嗰一期需要嘅嗰啲好基本嘅設施啊，咁我哋都盡量係配合個時間，就即係譬如大概係嘅時間都係話可以分配俾啲屋俾申請者嘅時候，咁嗰啲其他應該要配合嘅嗰啲咁嘅設施咧，都會完成嘅咁樣咯。咁你話會唔會完全冇幫助咯？我諗我又唔敢咁講，因為譬如而家我哋都會整體上會譬如話市場啊、街市啊、鋪頭啊，或者其他譬如細路仔玩嘅地方啊，咁嗰啲我哋都係一齊咁做噶嘛。咁你話如果可以將嗰啲即係我哋嘅資源啊、人力啊集中曬，即係話總之我起好曬嗰座大樓。攞到入伙紙，咁居民係可以入去做去用㗎啦，咁不過樓下嗰啲其他我哋頭先所講嘅啲設施一直都即係未曾完成，但係居民都唔介意嘅，咁可能呢度會有啲即係縮短咗個時間，即係配屋嘅時間係快咗，咁都唔定嘅。咁自然間如果快咗配屋，咁有批人即係咁佢始終由佢哋真係配屋嗰、那個，即係我哋講嗰個平均輪候時間啦，咁佢早啲可以配到屋或者攞到鎖匙，咁有部分嘅人咧都係真係會短咗咯。 黃碧如，其實我哋應該即係點樣去睇咧？未來嗰個公屋供應入邊咧，屬於係真係公營房屋同埋係資助出售單位之間嗰個比例咧。如果我哋見到個平均輪候時間係長咗嘅時候，你覺得我哋係咪有必要都要去睇睇咧？係唔係嗰個資助出售單位嘅比例咧，應該要有一啲適當嘅調整咧？ 其實呢冇錯啦，即係我哋喺咁多嗰啲無論即公營嘅房屋，無論係資助房屋、出售房屋啦，定係公共嘅出租房屋啦，咁都係我哋房委會負責起㗎嘛。咁我哋撥咗啲資源去做資助出售房屋嘅話，咁即換言之呢，就係喺嗰個公屋嗰度呢個數目係少咗啦。咁但係就應該要咁睇，係做譬如嗰啲我哋叫做 HOS 啊，即居屋嗰啲咧，居屋嗰啲係一早就係、是、即係嗰個地盤已經係劃咗出嚟係做資助出售房屋噶啦。咁佢嗰個產量咧，就同埋分配咧，就應該係唔會影響到嗰個輪候嘅時間嗰啲人士嘅輪候時間嘅。即係輪候上嘅輪候人士就唔會影響到佢哋嘅，因為嗰啲屋咧係不嬲都係愛嚟咧，就係幫助有啲有需要嘅人士可以購買佢哋自己嘅房屋咁樣嘅。咁就但六字居咧就係、是、同公共出售房屋咧就嗰、那個即係都係嗰啲來源嚟嘅。只不過我哋六字居就覺得如果有適合嘅六字即係地盤嗰、那個項目。咁我哋適合做六字居嘅話，我哋就可以將佢考慮將佢劃做六字居咁樣咯。咁所以你話即係係真嘅，就係話六字居，如果我哋撥多啲俾六字居嘅話咧，咁喺輪候冊上高嘅嗰啲人士嘅輪候時間可能就會長咗。呢、這個應該可能會有呢個咁嘅影響嘅。 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六字居呢，就是因为我们如果买了，因为那些六字居可以购买六字居人士呢，应该就是公屋的居民啦， 嗯， 一是就在公屋门口册上 排紧队的人， 已经是轮候了，是啊，排紧队，但是要排左队，不知道超过三年啊之类之类的嘛， 嗯， 那所以呢，就是如果是公屋居民，他买了六字居，他是要即是不久他可以有時間搬遷，就之後裝修的搬遷之後，他們要交回去公屋單， 嗯嗯， 所以那個呢是即是給回公屋出來，那裡就是只是有少少的即是時間上的延誤，這樣解即是不是即刻那間六字居起好你交給他，然後你可能三個月之後交給他，這樣解啦，但是呢就但另外與此同時一看呢，你如果是那個 黃碧如，不好意思，因為就來七點鐘新聞，我們看看會不會有機會請你七點鐘新聞之後補充一點點觀點，謝謝。 過去的14日縮減到10日，同時採取臨時管控措施，通過快管快篩的策略，防止風險外溢。天氣方面，一度活躍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一雨势减弱，气温下降到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嘅9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屈臣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亨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亦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咁提提大家咧，天文台啱啱喺下午嘅7:05咧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部分地区嘅雨势比较大嘅，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跟进其他嘅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咧下角道左转去红棉路嘅支路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卢压道，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嘅车龙就排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另外近住启业村嗰段嘅观塘道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去观塘嘅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咁而家尖沙咀一带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咁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嘅车龙就排到近佐敦道，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龙尾都系去到广东道近佐敦道，而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嘅车龙就一路排到近公主道嘅支路，佐敦道同埋柯士甸道去红磡嘅车龙咧分别都排到近连翔道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龙尾就去到入境事务学院。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外出食饭的时候酱汁令上会健康得多。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周杰林伤到4岁女儿、2岁儿子同埋11个月大儿子嘅福利事宜。陈荣波伤到8岁女儿同埋7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殷佩斯伤到1岁女儿嘅福利事宜。李明辉伤到8岁儿子嘅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 有事奉商，卢旭全申讨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乔峰申讨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在剧中饰演女主角莫向晚的著名女演员秦岚，希望香港观众可以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秦岚，非常高兴我主演的电视剧《怪你过分美丽》在香港电视台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里面的角色。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请各位听众留意啦，天文台在下午的7: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的。另外呢，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9:00，请各位留意啦。关伟，在7:00新闻之前呢，我们就跟房委会的资助房屋小组主席呢黄碧如倾紧的，请回黄碧如出来。黄碧如你好。 你好你好。 不如补充埋头先嗰一个嘅观点啊，就是关于六字居吓嘅同呢个出租嘅公屋之间嗰个比例嘅问题吓。 系啦，咁头先就啱啱讲咗咧，新闻之前咧就讲咗话，如果个六字居买家系个公屋居民，咁即系佢都要俾翻个单位房委会噶嘛。 系。 咁如果仲有一类人士咧，都可能系个六字居嘅买家嚟嘅。 嗯。 而嗰位咧就可能系个轮候册上高嘅申请者。 嗯。 咁如果佢轮候册佢买佢抽到六字居，佢决定买六字居嘅话，其实佢都会喺轮候册度就会佢个名会移除咗嘅。 系除名。 咁所以嗰个轮候册即系整体轮候紧公屋嘅人士咧，亦都会减除咗呢啲买咗六字居嘅人士嘅。咁無形中即係短咗嘅。咁你話係咪對某一啲申請者係咪真係會有好處呢，會褪前咗呢？咁其實就係睇下嗰個買咗自居嗰個人士嗰個位置喺邊度囉。 嗯。 因為前過佢嘅咁咪即係對佢係會有啲幫助啦。後過佢嘅咁可能就冇乜用。 係。 另外過渡房屋單位嗰度又會唔會解決到呢個輪候嘅問題呢？ 过渡房屋单位呢就其实嗰啲过渡房屋，如果我明白嘅就係话係爱嚟俾有即係有呢个好迫切嘅房屋需要嘅人嚟申请㗎嘛。 咁 当中里面有啲人士应该可能係轮候緊公屋都唔定嘅。咁但有啲人士又可能唔係轮候緊公屋啦。咁我觉得其实过渡房屋嗰、那个那个做法系，佢哋只系能够喺个过渡房屋度去居住一，即系一个定咗嘅限定咗嘅年期啊嘛，咪？咁所以佢哋嗰个唔系一个佢哋永久嘅居所嚟嘅。 明白。 咁所以如果唔系永久嘅居所，系能够帮佢哋嘅，就系改善咗佢哋嘅居住环境。 嗯， 喺轮候公屋嘅时候，即系如果我讲系公屋申请者啦， 系， 咁佢哋系会即系改善咗佢哋嘅居住环境，等佢哋等紧公屋嘅时候，如果居住环境真系非常之差，咁啊会有个好处。 嗯， 但系对轮候公屋嗰条待遇咧，我估就应该系冇乜直接关系啦。 哦，系咪换句说话嚟讲咧，即系轮候紧公屋嗰啲人，佢哋入住嗰啲过渡单位，你哋唔会喺个轮候册嗰度将佢除名噶系嘛？ 咁唔会会吓， 即系冇任何影响嘅吓 吓，我唔会话因为你都突然间喺轮候公屋虽然喺公屋个轮候册上，但系你而家都已经都几好环境啦，咁OK 啦，冇乜迫切性，我哋将你搬去褪后啲位，除咗名系唔会。 O K， 好多谢晒你，黄碧如倾到呢度，唔该晒，麻烦你，再见，拜拜。黄碧如咧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嘅主席，1872311，有位听众咧方女士喺度啊，关伟，方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两位主持， 你好，系 系今日咧，你上昼嘅节目同而家嘅节目我都有听啦。咁，我头先打电话入嚟嘅时候，我都讲啦，因为有两点咧，我哋好多即系市民啦，或者有屋住或者系排紧上楼啲人咧，有两点我希望今届特首咧可以即系认真去处理咗佢。 嗯， 系 嗱，第一就系话我分两个问题问啦。第一咧就系话本身董建华年代咧，咁佢攞一个咁平嘅价钱租者自其屋嗰个 plan 咧，咁你系租住紧佢个屋噶嘛？咁你买翻自己嘅物业，而唔系俾你哋再转手由一个廿几万嘅单位，嘣一声去到几百万嘅公屋喺市场上咁样买卖。咁讲真，轮紧上公屋嘅人系绝对唔公平嘅。 嗯， 咁佢轮几多代人先上到咧？唔系几多年，系几多代人啊？我觉得虽则我有楼住，但我依一点嚟讲，喺新一届特首，我觉得佢应该要去即系将呢样嘢好认真去处理咯。既然佢话重点之作啦，咁第二嚟讲咧就系话。希望佢哋租者自其屋咧，即係新界特首咧，就係話同埋頭先嗰位黃主任啦，咁，就係話，如果你租者自其屋，佢買咗自己間屋嘅話，你哋新嘅政策出嚟咧，係應該咁樣講，唔能夠喺市場上咁樣炒賣法咯，只能夠買翻俾自己嘅直系親屬，咁就公平啦，因為你賣出去俾其他人。咁你賣到幾百萬，但係人哋政府賣俾你係二三十萬嘅啫嘛。你而家睇下市場啲公屋，幾百萬住公屋啊，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賣翻俾直系親屬，你就唔會幾百萬賣噶啦。我相信佢都唔會睬你啦。咁所以咧，應該咧去壓制呢個炒風咧，就話得你可以買賣，只能夠買翻俾直系親屬。 嗯。 咁就唔會有幾百萬，即係如果直系親屬講真句，根本佢唔會用幾百萬同你買咯。咁，我諗到呢個辦法係希望新一屆政府係可以，我相信好多而家聽緊呢個節目嘅人都同意嘅，就係話你買翻俾直系親屬，只能夠啊嚇，咁，我覺得就可以壓抑炒風。 好多谢晒方女士嘅意见啦，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啦，我哋同大家倾另外一个议题啊，就系涉及到搭棚嘅工业意外，因为如果睇翻过往嘅数字咧，呢个都真系要值得留意嘅课题嚟噶。1872311，转头同大家倾倾。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喺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喺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于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香港运动员真系一个字劲啊！ 我觉得最劲嗰个叫张家朗，打剑击打到拎奥运金牌啊！ 运动员能够为港争光，同基本法有好大关系噶。 吓，又关佢事？ 梗系啦，因为基本法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用中国香港嘅名义参加国际组织同会议，包括奥运。 律师彭允熙， 除了用中国香港身份参与奥运，根据基本法第152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还可以用中国香港的身份参与不少国际组织和会议，例如在金融方面，我们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而劳工方面，我们亦参加了国际劳工组织。而知识产权方面是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法律方面有常设仲裁法院、海牙国际司法会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等。 喂，不如我哋都考虑送阿孙去学剑击咯。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哇，老细，你行入嚟开会啫，唔使播晒音乐咁有型啊嘛！ 你估下系咩原因？俾啲创意我。 唔通你就系做紧实验，想睇下大家系咪觉得你有型咗？ 你点知噶？ 好，就奖你一阵负责写会议记录啊！哇，咁点系啊？你咁有创意啊！不如我再推介你听香港电台文教组科普节目《STEM 想创实验室》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嗱，關偉啊，喺上個星期六啦，喺佐敦嘅吳松街啦，就發生咗一宗好不幸嘅工業意外啊！一位姓陳嘅搭棚工人啦，佢就喺高處咧墮下咧身亡嘅。咁其實就懷疑當時佢去體位啦，準備搭棚嘅時候咧，就跌咗落嚟嘅嚇。嗱，咁啊呢個事件咧，亦都令人關注啦，就係搭棚嘅安全問題。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咧，根據工業傷亡權益會嘅數。其实即是牵涉到搭棚的夺命意外是不少的，由2012年到现在发生是最少18宗飞棚相关的意外。当然这个也都跟那个搭棚的时候你那个安全性是不是牢固呢非常之相关。 是啊，其实在過幾月前4月20多號嘅時候都發生，一個月前都唔夠啦，喺呢個康樂園嗰度咧，佢哋其實嗰啲康樂園啲唔係好高嘅啫，咁又係搭棚嗰度咧，都試過有人冧咗之後死過人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搭棚個問題，即係個安全問題係好值得關注。 系嗱，其实留意到咧，就系呢一位姓陈嘅工人咧嘅屋企人啦，应该系佢嘅爸爸啦。就今日有一封嘅叫做公开信啦。其实佢咧就希望咧劳工处咧对于搭棚工啦，特别系啲负责人啦，要进行宣传嘅教导嘅，就唔系咧净系俾个文宣广告佢，而系应该咧组成一个嘅精英小队，分期分批咁。落到去搭棚的工地现场巡查呢他们的装置，看看啲安全带是否合规格啊，佩戴的时候啊是否标准咁样。咁他就觉得即系劳工处呢应该是要在多宗的搭棚工人呢堕地身亡事件之中呢，要是比较是深入地去分析呢到底点解会导致到咁样的情况，同埋要做一啲嘅检讨嘅。嗱，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即系搭棚的安全其实应该怎样去处理呢？因为搭棚不是只是讲建筑，很多时候譬如做一些年检啊、外墙的维修啊、漏水啊等等呢，都可能需要去搭棚的，而他们就要找一些位置固定他们的安全性。但是这个会不会往往也都是遭遇到一些阻力呢？即是会不会是他们找不到一个真是牢固的位置去绑他们的安全性，进而就影响咗工业安全咧？1872311，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呢个都系同物管相关嘅议题嚟嘅。你有啲咩观察，都系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萧善文啊。萧善文你好， 主持你好， 系啊，萧善文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你哋嘅观察咧？其实搭棚意外嘅主要嘅成因咧，会系啲乜咧？ 咁呢首先讲一讲，就係我哋今次主要針對嘅係悬空式棚架，即係我哋俗称嘅飞棚或者吊棚。咁嗰种棚架呢，就係喺单位外墙搭建嘅，而唔係呢由地下支撑到到上空咁样嗰种嘅棚架嚟嘅。咁我哋睇翻我哋自己嘅數字啦，其實喺呢十年裏面咧，其實已經發生咗最少18宗死亡嘅意外嘅。咁當中咧，就以2013同埋舊年咧係最嚴重嘅，因為呢兩年都有各有4名工人犧牲咗。咁我哋就即係我哋好當然好關注啲問題，亦都我哋係諗究竟呢十年裏面我哋做咗啲乜嘢咧？勞工處做咗啲乜嘢呢，或者係業界做咗啲乜嘢呢，點解冇辦法去改善到個安全而繼續發生呢一啲咁嚴重嘅意外呢？咁所以我哋就做咗一啲嘅分析嘅嘗試。咁源於就係我哋都有同業界嘅僱主僱員傾過啦，或者我哋睇返嗰啲意外原因去作為一啲嘅根據咁樣啦。咁正如頭先主持你所講，就係係好好明顯嘅一個原因，就係冇一個牢固點去扣佢哋嘅救生繩嘅。即係話咧，而家其實工人就算佢著咗安全帶， 戴咗安全帶，但其實佢哋有一條叫做獨立救生繩嘅嘅尾繩啦，我哋叫做咁，應該係掛喺一啲牢固嘅點上面，例如羊眼圈呢啲位咧，咁係保護嗰啲工人，防止佢哋墮下嘅時候咧，佢可以即係定住佢哋咁樣噶嘛。咁但係咧，而家現實嘅情況咧，就係話佢哋係冇辦法去揾到呢啲牢固點嘅。源于就是我哋喺起楼嘅时候设计嘅时候已经冇去考虑到日后嘅维修问题，所以喺起楼嘅时候系冇装呢啲牢固点嘅。咁变咗咧，而家要做一啲嘅维修工程，换更换冷气啊，各样嘅工程就需要咧。每一次獨立咁样去每个工程去自己去装一个牢固点啦。咁劳工处嗱，当然佢个指引佢就话啊，点样先为之最安全咧？着安全带啊，独立救生绳嘅牢固点，我哋明啊，大家都明，即系咁样先系最安全。但系事实上佢哋就揾唔到呢个地方嘛。咁唔配合嘅位系乜嘢咧？曾经有啲雇主工人系希望咧业主系配合咧，俾佢哋喺室内咧安装羊眼圈嘅。咁但系遭到反对啦，因为会话整到佢嘅墙啊咁样，佢唔希望啦。 因为会整烂埲墙，系咪佢哋觉得？ 即系转咗个窿咯，即系预计喺高位啦，即系譬如天花或者墙嘅高位啊去钉嘅。咁其实咧，你话影响大唔大？最终佢。即系甩翻个羊眼圈出嚟，咪吻翻埲墙，游翻油。其实即系你要睇到少少嘅，但系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噶嘛。咁但系业主唔配合，冇办法啦。跟住退而求其次啦，不如问下物管啊，可唔可以喺后楼梯或者走廊位去钉啦？咁物管又反对，因为佢啲公家地方，究竟钉咗之后系边个嘅责任呢？使用嘅时候出事又系边个责任呢？咁不如天台啦，但天台又亦都有业权噶嘛。咁所以屡次遭到呢啲反对啊嘅情况底下，变相有啲就算系想做好安全嘅雇主雇员都好啦，系事实上系冇办法做到咯。 咁佢哋嗰啲嘅牢固点咧，要挂喺边度咧？最后即系你哋睇到一般嚟讲，佢哋要挂喺边度咧？ 有见过挂喺个。窗框度，有见过就挂咗喺嗰个狗臂架度，有见过有啲就系喺掹住嗰个座次，即系圈住个座次作为牢固点，有啲更离谱嘅就系人肉牢固点，即系室内有个工友就拉住条安全绳，即系扣住安全绳俾室外嘅工友去做嘢。咁呢一種就係話，如果真係發生意外跌落去，其實兩個都會受傷噶嘛。 但係你頭先講嗰啲方法都好唔穩陣喎，譬如你窗框咧，亦都有機會窗框飛脱噶嘛。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過往我哋見到啲意外就有啲係掛住喺嗰個嗰個狗臂架度，但其實掛喺狗臂架度，最終發生咪連人帶架跌落去咯。咁嗰个程序其实佢哋要安全地去搭棚嘅程序，就首先要喺高位有一个羊眼圈俾佢哋去挂救生绳啦，然之后佢哋出去做嘢咁样㗎嘛。咁但係而家嘅情况就係话而家啲师傅点样做呢，佢哋就我哋叫狗臂架有三粒爆炸螺丝去稳固咁样镶喺个埲墙度嘅。咁而家嘅情况就係嗰啲师傅就打咗一粒或者两粒，然之后就企上去狗臂架度，跟住掹住个窗，借力咁样就喺外墙嘅高位去打个羊眼圈啦。咁所以佢呢个过程已经系高危嚟噶咯，但系佢冇办法，好过乜都唔做。即系你依靠室内或者室外有啲依靠渠啦，嗰啲嘅物件亦都唔系稳固嘅，所以我就话而家每日以业内人士估计，每日有超过2000宗呢啲工程。而我哋眼见就系每年都有发生呢啲意外。 咁有咩办法可以改善到呢个咁危险嘅状况？ 因为头先听你咁讲咧，就牵涉到个业权拥有人愿唔愿意配合啦，同埋物管公司咧愿唔愿意配合嘅。即系如果佢哋唔肯嘅时候，而家似乎系无计可施，系咪咧？ 的而且确系无计可施，即系劝喻又好，鼓励又好，咁但系如果都系冇办法做到，其实最终要做嘅就系立法咯。即系如果个出咗事嘅责任问题。牵涉到业主有责任，物业管理公司有责任，那个伤者或者死者家属是可以告晒佢哋嘅。 咁佢哋都要上身嘅话，相信呢样嘢有机会推动到，即系我都唔希望用呢啲嘅方法啦。 嗯、 但系如果强硬嘅方法只能够咁样，即系我都希望即系劝喻或者呼吁各位业主或者物业管理公司，真系出咗事嘅话咧，其实业主都有受影响嘅、哦。即系佢个楼可能变空宅，佢可能系俾人钉契卖唔到楼，或者系甚至有啲情况系告佢民事索偿。即其实咁样去睇嘅话，点解唔配合一下俾啲工友去装一个阳眼圈呢，咁最后拆返落嚟帮你修饰得靓靓，其实真係冇咩影响。 萧市民讲到呢度呢，都想理解返呢，即而家不幸地出现一啲飞棚嘅工业意外嘅时候，即追讨就主要係向个雇主，即嗰间嘅承办工程嘅搭棚公司去到追讨喎，基本上就唔会係去到头先所讲讲嘅，即系委托嗰间嘅搭棚公司做工程嘅业主啊，或者系管理公司，系咪啊？ 比较少咯， 嗯、 除非即系通常即系追讨赔偿都系取易不取难噶嘛。咁、 嗯、 如果雇主嗰边已经有承担个能力，有晒买晒保险，咁唔需要再多另外一个party 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个案系遇到困难嘅，即系可能系雇主冇买保险，或者追唔到个雇主等等咧，可能就会向业主嗰边去个方向去行咯。 嗯，另外呢，其实亦都想问一问啦，即係劳工处喺呢啲工业意外上面嘅角色啦，因为都睇到呢，就係陈先生嘅爸爸啦，佢嗰封信啦、嗯、认为劳工处呢应该要做一啲嘅检讨嘅。但我哋就嚟七点半新聞啦，不如七点半新聞之后呢返嚟继续同阿萧市民傾呢一个议题啦。我哋电话号码呢係 1872311,1872311 嘅，呢啲嘅工业意外大家都唔想发生啦，有啲咩方法可以避免到咧，1872311打嚟倾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7: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话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嘅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受一度活跃低压槽影响，本港天气不稳定。天文台清晨一度发出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测未来两日随时会有大雨同雷暴，有机会出现山洪暴发，呼吁市民避免行山涧。本港新增29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医管局呈报多3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9146人离世。上环食肆星月楼出现感染，涉及29名食客同1名职员。本月7号晚6点到11点曾经帮衬的人同员工要做检测。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同场有超过200名食客同50名职员，而红磡新旺会桌球会再多2人確診，令感染個案增至6宗。中心在球台的消環境樣本找到陽性樣本，已經呼籲桌球會暫時停業和消毒。衛生防護中心說，相信本港每日200至300宗個案情況會維持一段時間，若出現不尋常的群組個案，會盡快發出強制檢測公告，找出感染人士。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宣布暂缓收购社交平台 Twitter。 他发文说，由于要等待详细信息，以支持申报文件内关于虚假账号占总用户少于 5% 的计算结果。消息公布后， Twitter 在美股开市前的交易时段一度急挫2.5%， Tesla 股价较早前就升超过 7%。 北韩的新冠疫情急速恶化，单日新增18000人发烧，有6名患者死亡，包括新冠确诊患者。南韩总统尹锡悦话，可以通过统一部向北韩提议，就新冠医药品援助举行工作接触。南韩有官员透露，尹锡悦计划向北韩居民提供新冠疫苗等医药品，将会同北韩协商具体援助方案。获提名出任统一部长的权灵世表示，除疫苗之外，北韓亦可能缺乏止痛藥、退燒藥和消毒用藥等。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跟大家谈论怎样去防止搭棚而出现的工业意外的。大家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啊，关伟喺7:30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咧萧士文倾紧嘅，请翻佢出嚟先。萧士文你好， 两位主持你哋好。 嗱，刚才咧就提到啦，就系吴松佳嗰位嘅身亡嘅工人咧，陈先生啦，佢嘅爸爸咧就写咗封信啊，咁入边就提到咧系劳工处喺搭棚嘅工业安全上面咧，佢认为应该要做一啲认真嘅分析和检讨，包括了就是对于搭棚工，尤其是负责人，应该要做更多的宣传教导，还有是直接应该组成一些精英小队落到去搭棚的工地现场巡查他们的装备。我想问一下，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劳工处你觉得他们现在在处理和搭棚相关的工业安全上面是做到多少事，或者做了多少事？ 首先陈伯伯其实他讲得很好的，即反映了劳工处他其中一个点很认同，就是说其实做一些所谓的宣传啊那些文字上面的东西，其实根本就即纸上谈兵的。他劳工处有个指引，最近出了一个新的，我不知道是正式出版还是业界啦，总之是有个新的，就是说搭飞棚要怎样才安全。但实际上这件事大家都知道的，是很离地的，指引就是这样写怎样安全，但现实上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他们给他们扣眼圈嘛，就是做不到他所讲的安全的方法。所以其实劳工处应该针对性地怎样去解决那个劳固点的问题先。其次就是我觉得劳工处是被动的，即以往已经这么多年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了，每一条人命都很宝贵，为什么到今时今日都是继续有这种情况发生呢？至于他提到那个装备的问题，我们见到今次吴松佳的意外里面现场留下的就是一些不是合乎安全规格的俗称裤仔的爬山绳。指引里面讲那些所谓的安全 的装备，就是全身式安全带再加独立救生绳扣在稳固地方。但我们看到为什么啲老板或者工人仲是用一些他们心里面认为是一些比较轻便的装备，在他们口中认为不阻住他而比较不容易比较不阻住他们做事的。即如果用刚才最讲的安全那套规格，又重啦又压榨啦，但是事实上他们为什么就是他们选用一些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规格，而宁愿用爬山绳去代替呢？劳工处知不知道呢？我相信他知道的，究竟有没有规管的呢？现在每日有超过2000宗这些这样的工程做紧，劳工处有没有巡查监管的呢？劳工处知不知道有这些工程做紧的呢？去年的时候呢，他出过一个的建议的，劳工处就是说呢，要求将飞棚都纳入一个情报机制里面，即是说进行这一类工程前三日就要情报劳工处的。那这个我们欢迎的，我们觉得是好事来的，但是过了一年几了都没有消息，究竟几时做或者做成点做不做。那这个不就是反映其实我们政府就不够强硬嘛。如果我们试过人命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就快手强硬去做啦。即有些东西如果你说立法是很长远的东西，要用很多时间不紧要，你做了一些行政手段先啦。即是加强巡查监管。或者是公开调查报告得唔得呢？公开调查报告点解重要呢？就是每一个意外都有佢嗰、那个独特嘅原因嘅。咁如果你调查咗又唔出声，业界又唔知，社会又唔知，咁我哋见就算係业主又好，见到呢咁嘅情况都唔知佢安全唔安全啦。但如果你当你呢啲资料係公开嘅时候，我哋就可以作为一个监察嘅角色㗎喎。 係呢、這个呢，我想问萧士文，其实同业界入面嘅文化係咪都相关啊？即係工人嗰个文化对于安全嘅认知。 有呢一个问题嘅、即係唔淨止係搭棚啦，其实所有行业我哋社会我哋政府其实对安全呢样嘢都唔係好重视嘅，所以引致今时今日点解 即係每年都有咁多嘅意外發生咧。即係呢一行先啦，講咗呢一行，佢哋咧裡面就係、是。见到佢哋里面讲有啲老师傅就教啲新人要有胆，要够胆先好做。如果咧你唔够胆做咧，你就唔好啦，即系你就唔好做呢行啦。咁就喺度称赞嗰啲，即系觉得嗰啲够胆嘅，就算唔用安全设备，你都做到嘅，咁就赞嗰啲。但系咧，人哋嗰啲做晒安全嗰啲，佢哋就唔鼓励咁样。咁呢个系一个文化，呢、这个系。必须要正视嘅，即系要去改变呢个文化嘅。咁但系改变呢个安全嘅文化系讲紧长远啊嘛。 嗯， 我哋个尤其系需要由政府带头咯。 系嗱，咁 唔紧要嘅，继续做，即系一路咁样做落去咯。 明白。咁另外咧就今日政府就喺宪报嗰度刊登咗2022年嘅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并且咧就会喺5月25号咧交俾呢个立法会嚟审议嘅。咁呢条法例嘅修订咧，最主要就系加强一啲即系违例嘅罚则嘅啲最高嘅罚款啊，同埋嗰个刑期咧都增加到1000万同埋2年。咁你觉得呢类咁样嘅修订草案对于工业嘅伤亡有冇帮助？即系改善？ 多少有嘅，即系嗰、那个最高刑罚由50万提高到300万，咁当然要配合法庭嘅判啦。即系如果法庭都系维持轻判，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当系啦，拭目以待啦。但系其实以过往嗰啲嘅渠道，我都讲过噶啦。其实政府系退让咗好多步噶啦，去到今时今日1000万，由最开头讲紧5000万。同营业额挂钩，跟住2000万，而家去到翻1000万，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姿态嚟嘅，即系不断咁让步嘅。咁而家叫做增加咗有好过冇，咁但希望成个安全嘅文化，大家个重视程度提升，先可以令到有机会。嗰啲嘅违例雇主係得到佢哋即係比相对比较高严峻啲嘅惩罚囉。咁譬如讲緊搭棚呢个最去年呢有一个嘅屯門幸福花园嗰个搭棚意外呢、法庭最近就判咗嘅。咁承建商同埋公司呢就违反咗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同埋建筑地盤条例。同埋冇买保险，雇主就违反咗雇员补偿条例。咁每边其实都係讲緊罚5万同埋56000蚊啫。咁已经反映咗即係我哋点样睇一条人命呢，原来就係几千蚊，唔係就係几万蚊嘅啫。冇买保险呢样嘢更加令人诟病。次次都是罚几千蚊冇买保险，即是对那个屋企人来讲有啲咩保障呢？ 同埋个阻吓作用唔够系咪咧？ 阻吓作用唔够系啊，亦都反映唔到罪行严重性咯。 好噶，咁多谢晒你，萧士文倾到呢一度，唔该晒。啊，萧士文咧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啊。嗱，头先我哋就提到啦吓，政府今日刊宪嘅2022年咧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咁增加咗个罚则咧，其实究竟系点样咧？嗱，譬如之前啦，就系经简易程序罪行嘅雇主一般责任条文咧，最高嘅罚款咧就系20万或者系50万嘅。咁而家咧就一律提高到咧，系最高系300万啦。而针对住雇员一般责任嘅条文咧，即系最高罚款额咧，亦都系增加到咧15万嘅。此外咧，另一个都比较重要嘅即系修订啦，就系、是、有一项系可以经公诉去用公诉嘅罪行嘅程序进行嘅审讯，就系、是、俾涉及一啲咧极严重嘅职安健嘅违法行为嘅罪行咧，就可以交俾咧较高层级嘅法院咧审理噶啦。而佢哋嘅罚款额咧，最高嘅罚款额咧，可以去到1000万咧，同埋监禁2年嘅。咁同埋咧，亦都系要求咧，法庭喺量刑嘅时候咧，就要考虑被定罪单位嘅营业额。咁不过都补充翻啦，其实咧喺倾呢个修订嘅时候咧，即系 亦都之前提出咗一啲更加高嘅罰則嘅，咁但係就喺商討嘅過程當中咧，就未能夠攞到唔同界別嘅一致嘅睇法咯。咁啊，呢個議題傾到呢一度，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一講咧有關於外佣嘅薪金嘅問題啊。 点解选择到内地升读大学？ 香港特区政府咧，亦为呢个升学计划提供咗资助，唔系贷款喎。响你正常嘅就学年间咧，每年都会发放，保障到好多有需要嘅同学。 唔该晒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高级项目经理张文宽。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摘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邝国柱， 经过咗两年嘅医学界各方面嘅研究咧，原来哮喘病人咧，如果佢属于轻度或者中度，而佢平时个控制系比较良好嘅话咧，佢并不会比其他一般嘅市民咧系较容易染上新冠病毒。如果佢控制得唔系几好，佢哋的确系会比较容易感染，而且出现重症。咁所以咧，控制好呢个哮喘系好重要。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人间四月天，春光明媚，听下音乐声已经响起，是四十位学界精英的倾情演奏，大家要捉住春天的尾巴，享受这场音乐盛宴。 电视节目第73届香港学校音乐节优胜者比赛升华，一连四集，星期六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CIBS 开咪真系好正噶， 有几正啊？ 可以开咪，仲有资助， 即系我都有机会做电台节目。 系啊，总之我同你讲，申请 CIBS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午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葵涌安任村德任楼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正在进行，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到地下进行检测。关爱日嘅自从疫情爆发以嚟啦，即系外佣嘅嚟香港咧嘅数字咧就减低咗啦。呢个当然都系同个航班同埋个检疫嘅要求有关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即系喺香港啊，如果要揾一啲叫做完咗约嘅即系外佣嘅姐姐咧吓，继续做嘢咧，而家个薪金咧亦都系越升越高。 冇错。 嗱，虽然较早之前啦，劳福局局长嘅罗志光咧就形容咧，即系外佣方系露曙光啦吓，因为随住即系最近嘅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咧嘅改变啦，咁样咁，但系咧有一啲嘅外佣中介咧就话，其实唔系，而家咧唔单止系等紧嘅外佣嚟香港嘅数目咧都多，同埋咧个薪金咧亦都系高，比起即系本来佢哋最低嘅薪金咧 系4630蚊， 系啦，而家咧系讲紧话要6000到6500。嗱，咁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咧？不如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嘅雇佣嘅代理啊，就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张杰文噶。张杰文你好。 你好， 张生， 系张建文啊，可唔可以都讲句你哋所掌握嘅数字咧？而家系有几多嘅外佣等紧嚟香港啊？ 嗱，知道而家政府又入境处提出嘅就话有16000个有咗签证嘅等候嚟香港嘅，其实就系唔止嘅，因为每日都有人请噶嘛，我哋而家业界大约每日都有请200-300个嘅，咁你睇下幾時講啦？如果一個禮拜後講，又多幾千人噶啦。 但係你就算攞16000呢個數字咧，其實究竟幾耐先至可以嚟得曬香港咧？都有好多因素要處理喎，係咪啊？ 冇錯，似乎呢個航空公司嗰個情況啦。而家嘅正常情況咧，就係未打到嘅，好似印尼咁樣啦。而家一個禮拜都係最多係4班機。 正上一個月都是兩班機一個月啦。 嗯。 咁你一班機當佢二三百個人咯，係咪啊？ 嗯。 你幾多先嚟得曬咧？菲律賓而家都係有時一個禮拜一班機。 嗯。 因為熔斷機制嚟提講咧，即係國泰啊或者其他航空公司咧，佢都會因住嚟，或者三日先開一班機嘅。 嗯。 即係驚住一熔斷三日啊嘛，又要開個第二班。咁、嗯、所以如果你一萬六千人咧。而家以而家咁嘅航班嚟讲咧，我谂系四个月都嚟唔晒嘅。 嗯 嗯， 啊 系嗱，但系呢个亦都同检疫酒店嘅供应咧有冇关系啊？ 嗱，酒店现在咧，如果系讲啲平价嘅酒店，例如佣工多数都系拣平价酒店噶啦、嗯。如果系呢个六百蚊楼下嗰啲咧，就差唔多都满晒噶啦。啊，要起码九成噶啦。如果你去到一千蚊以上嗰啲仲有嘅，暂时都仲有嘅。 嗯， 但系啲雇主佢哋愿唔愿意俾啲高啲嘅价钱嚟即系高啲价钱嘅酒店俾佢哋啲佣工住咧？ 系啦，比起过去嗰几个月嚟讲咧，而家贵少都要俾噶啦，因为以前你想俾多都冇啊， 系、 嗯，因为佢规定系嗰几间酒店啊，现在咧就开放咗45间， 嗯、 即系任佢 book 啦。咁所以如果有啲雇主真系好急嘅话咧，佢都宁愿俾多啲，咁都会俾佢嚟嘅。 嗯，一般嚟讲，而家大概个雇主咧喺海外请一个佣工咧，佢、 嗯、 由即系叫做可以揾到啦吓，见晒工啦，同佢搞手续啦，到到佢真系嚟到咧，通常要等几耐啊？ 嗱，正常嚟讲三个月都嚟到噶啦。 嗯， 就即系如果系顺利嘅话，我意思顺利就话唔好突然间有航班 熔断 啦，熔断啦，咁又嚟唔到啦。咁或者個佣工突然間，因為熔斷咗咧，好大件事就要再翻翻去鄉下、 嗯， 又重新做嗰個生喉測試，因為佢要48小時上機噶嘛。 嗯、 酒店又遠又遠，由頭再訂過、 嗯， 或者又蝕咗一兩晚酒店錢咁樣情況都有嘅。嚇、啊，咁、 嗯、 就視乎嗰個順唔順利啦。如果一班熔斷機制嚟嘅，咁啱先第二次佢再訂過又係熔斷機制嘅，咁有時真係無了期嘅。可能等嘅时间咧六七个月啦，甚至一年都有嘅。 所以其实喺你哋作为雇佣代理嘅角度嚟睇咧，而家棘住个位咧系唔系熔断机制嘅问题咧？ 而家照情况嚟睇咧，就一定系熔断机制啦、 嗯。 因为主要航空公司都系睇住政府嘅政策去做嘢噶嘛。咁你成日熔断佢，梗系唔想开咁多班机噶啦。因为你一熔断佢，嗰啲人又要再。另外再訂啲唔同嘅時間，咁佢未必訂得到噶嘛，因為第二班機又滿噶嘛，咁所以個班機就唔係好正常咁，即係意思話佢唔會俾成個月嘅時間俾你，因為請佣工就唔同一個旅遊咁嘛，你去旅遊幾時去咧？咁雖然都要預早啦，但係我哋而家僱主咧都要睇下個佣工會唔會啱時間噶嘛， 嗯， 要大家夾噶嘛，係咪？唔係就咁你就安排就得噶嘛，仲有個佣工仲要。要準時嚟到機場，又要生涯測試之後，咁先再配合僱主嘅日期，咁先嚟得到嘅。咁所以嘅話咧，如果你嗰個班唔能夠好正常咁等佢啲僱主可以預早時間嚟嘅話咧，咁啲僱主就只有等啦，等到佢嗰、那個係啦。 嗯。但我想問，因為熔斷機制咧較早之前係放寬過噶嘛，就係、是、將佢嗰、那個熔斷嘅門檻咧係放寬咗嘅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見到咧，譬如有一啲其他地區嘅航班咧，都係因應住嗰個需求有所增加，但係似乎係唔係即係菲律賓同埋印尼嘅航班並冇因應住放寬咗嘅熔斷機制而增加翻嘅航班咧？ 嗱，呢個真係要視乎航空公司佢哋點樣睇啫、 嗯。 我哋就如果照我哋估咧，都係熔斷機制嘅。如果唔係，佢唔可能唔會話將個時間呢個兩個或者一個月先得兩班或者得四班係咪？點解我哋咁多客人等、 嗯、 等訂位都訂唔到咧？同埋呢個機票價錢係差唔多貴雙倍咧、 嗯。 原因就係因為冇啊嘛，求過於供啊嘛。 嗯， 係咪？咁我哋估佢都係熔斷機制，如果唔係佢點解會唔開班機呢？ 嗯， 咁同埋我哋都同佢哋嗰啲航空公司有問過佢哋嘅情況嘅，佢哋都係咁講嘅。 嗯， 咁係由於咁嘅緣故之下咧，咁啊現有喺香港本身嗰啲外佣就因為咁樣啊搶高曬嗰個價錢啦。咁你覺得係咪真係要多啲外邊再新入嚟嗰啲傭工先至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即係嗰個價錢，即係佢哋嗰個月薪咁高嗰個問題咧？ 係啦，喺正常情況咧，就若果係六成到咧就海外嚟嘅佣工嘅，有四成咧就本地，大家你換好換咧轉嚟轉去咁樣啦。咁你冇咗六成嘅，咁得翻四成，肯定嗰、那個即係求過於供啦，好肯定啦。咁仲有一啲咧，就係因為家庭嘅特別情況，例如佢有啲長者或者有殘障人士之類咧，佢想揾現成都揾唔到嘅，佢一定要去海外請嘅，或者俾高啲人工咧請唔到。咁嘅情況，同埋有啲傭工咧睇到個市場出面都俾到咁高嘅話咧，佢好早或者早三個月或者半年甚至半年咧，都已經係諗住穩定個 新嘅僱主， 一個新嘅僱主啦。咁你僱主知道咁嘅形勢之下咧，好多時都要自願加費俾佢嘅，令到佢留低噶嘛，係咪？咁你市場大家去搶嘅，那個價錢自動係高嘅。而家點去到即係而家正常嚟講咧？是差不多6000到6500咁啦，當然有啲會係去到8000-9000都有嘅，但係當然5000-6000都有啦，係咪啊？視乎嗰個傭工咧，嗰、那個即係譬如原咀藥嗰啲，大部分嗰啲咧，佢都嗌親都要嗌6000噶啦，差唔多。 但係咪就算請本地原藥嘅傭工都唔容易啦？ 係啊，唔容易嘅，因為佢第一佢係揀嗰個工作嗰、那個。情況嘅，比如休閒啲嘅工作，或者服務人少嘅工作啊，佢寧願做嗰啲有啲比高啲人工，佢唔必做嘅。 好啊，多謝曬你張傑文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嚇。張傑文咧係香港僱傭代理協會嘅主席啊。不過關偉其實過嗰段時間都聽到有唔少要聘請外佣嘅家庭咧，佢哋都話好頭痕啊。 係啊，因為尤其是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咁譬如好似翻工嗰啲人又要喺屋企做嘢，咁有啲小朋友咧又留咗喺屋企嗰度，唔翻唔到學啊之前啊，咁變咗咧呢度又多啲需要工人照顧嘅機會係大啲嘅添。 嗱呢度亦都涉及到咧，究竟航空公司點樣去考慮咧佢哋嘅航班數目啦？即係如果好似頭先阿張傑文咁講嘅，熔斷機制係一個主要考量嘅時候，咁如果我哋再譬如進一步放寬熔斷機制，又會唔會對於嘅情況有所改善呢？ 咁呢個可能要政府要重新諗一諗呢方面嗰個機制。 咁但係當然都要航空公司咧自己去計數啦。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